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2018年的8月22号还有2个小时就与你 say goodbye。 在将要与你 say goodbye 的这天，谢谢你来到十点大陆机，我们共同守候这一天22点到23点的时间段。昨天我没有来到这里，也有很多的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里告诉我说录播也很好，我特别的开心，谢谢大家支持十点大陆机。我没有特别宣传过我的这个节目，因为我这个人低调了那么多年哈。但是很多朋友呢都会在我的微信，我个人的微信里，还有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里跟我说这个节目跟我很契合，我也很开心也很荣幸。做一档自己享受的契合的节目，我自己觉得顺畅，我想听来看来的朋友也会觉得顺畅吧。今天晚上呢，谢谢你的光临。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看我的直播，麻烦你，劳烦你点点我们那个十点大陆机的应该有一个点亮的环节。那有很多的朋友选择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就可以看到我。首先要谢谢现在正在进场和已经落座的朋友，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风淡云轻，风轻云淡一定来过，海阔天空也是，稻草人是老朋友，还有小狗 Danny， 毕竟无缘奋斗啊，小阿妹，还有放开香蕉冲我来，要心态好，白马骑士，很多很多朋友，还有爵士放给，还有吃瓜队长，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是我在看了一本书的介绍之后有感而发的。我想每天我们都会被光吸引，对不对？有光的地方就有温暖，有微笑，但是光影折射下的影子也很有味道。我也喜欢拍照，我也喜欢早晨和夕阳西下时人折射出的光芒。你会跟影子聊天吗？小的时候经常会踩自己的影子，哎，因为太阳的不同的高度，影子的长度是不一样的，就会想，哦，我还很修长吗？我的四肢好长啊。有时候孤单一人的时候会对影子说话，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对影子聊聊天。影子有自己的，有爱人的，有朋友的。有一本书叫做《偷影子的人》， 里边有非常多精彩的语句和段落，我也手写了大概九幅这样的字，哎呦，应该是不用幅，九张啊，都非常走心。当然不能全写下来，我会在放歌聊天的间歇当中为你读这些有温度的文字。偷影子的人是法国作家马克·李维创作的第10部小说，这个小说非常的感人，是一部令整个法国为之动容的温情疗愈系的作品。它是讲述了一个经常受班上欺负的瘦弱的小男生，拥有一种特别强大的力量，就是偷别人的影子。怎么理解偷别人的影子呢？就是他可以看透别人的心事，听见人们心中讲不出的话来。他用这种力量帮助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我就在想，如果是电达录机可以让你有倾诉的地方，那也是一个有影子力量的故事还有节目。谢谢稻草人送我的掌声，谢谢。今天晚上找了很多跟影子相关的歌曲，首先来看一句话好了，我写了大概1、2、3、4、5、6、7、8、9啊，是的，九句话。第一句话，这一句，最难过的是看到你和我在一起，你却显得如此孤单。这句话我也发到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里，有些朋友看到这句话在跟我做回馈，他们说最难的是两个人在一起彼此孤单。庄子是这么说的，认识一个人很容易，但是走进一个人心里却很难。孤单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感觉不到对方。是的，你有时候会发现你用尽所有倾尽所有去爱一个人，你最后发现你没有走进他的心里，很悲哀，对吧？我觉得不需要悲哀，你也不需要对自己觉得灰心丧气，至少你用心爱过一个人，你问心无愧就对了。他就是你陪你生命当中走过一段认识自己的影子而已嘛。Annie 他说最怕的不是一个人的孤寂，而是两个人的孤单。你看每一个人对影子对这句话都有自己深刻的理解和感触。时间尚早，也许随着一首歌一首歌的播放，你会想起那些生命长河当中记忆里跟影子对话的所有瞬间。第一首歌还有一点点中速偏快的节奏啊，来自于王菲，一听就是詹亚东的风格啊，影子。王菲是一个不需要影子的人，因为她活在现实的世界里，敢爱敢恨啊。你呢？有点畏手畏脚吧，有点怕听风凉话吧。 Anyway， 身正不怕影子斜。 只是个影子，你的心有个影子，我只是个名字，说不清楚什么意思，这件事并非解释，只是个名字。 是个单纯的过客，为什么你要让我闯入你的生活呢？偷别人的影子的时候，你首先要做好一件事，守好你所知道的别人的秘密。马克·李维这本小说，这本书写得非常非常的动人，里边的每句话都可以作为心灵鸡汤感染麻木的现代人。 说不清楚什么意思，坚持并非解释，看不清楚什么位置，只是一场错以为是。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是你身后的影子，在阳光下悄悄地等着。你从不知 这首歌曲，每当放刘沁这个片花的时候，我会想，与今天的主题很契合。你从不知我是你身后的影子。在马克·李维这本书里头，有非常多我觉得很难用感觉、听觉和视觉去听到这些话、看到这些话的时候，你心中升腾的关于生活的尊重和对你本身学识、文字能力的理解。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话今天晚上呢，娓娓的、慢慢的跟你来讲一讲。如果你觉得这些话真的对你有影响，你也可以现在把这个直播间发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来听听投影子的人这里一些精彩的文字啊。我随便来几句啊，我觉得这句话就相当的有味道啊，是这样说的。只有碰到毫不起眼的小细节的时候，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深爱的人已经不在的事实。床头桌上的闹钟仍在滴答作响，一个枕头 在零落的床边，一张照片立在五斗柜上，一只牙刷插在漱口杯里，一只茶壶立在厨房的窗台上，壶嘴面向窗户，一边观看花园。而摆放在桌上的还有吃剩的淋了凤糖浆的苹果卡卡蛋糕。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评论，这位朋友叫做微微凉说，看到这里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我不想也不能想象失去父母会是怎样的。 Mary 说，为什么没有人评论这些话呢？如此动人心弦的句子，这些句子先告诉我们要珍惜身边人，然后用了一连串排比，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了想象妈妈还在时妈妈的心灵描写。他说，《偷影子的人》这本书真的很温馨很文艺，希望摘抄句子的人不要只是抄，抄完就扔的话真的没有意思。说到父母，我也写了一段话，也是《偷影子的人》里的。其实父母到了某个年纪总会变老，但他们的容颜会深深深深烙在我们的脑海里，只要闭上眼睛想着他们，就能浮现出他们昔日的脸庞，仿佛我们对他们的爱能让时光停顿。这些话呀非常难得，我觉得偷影子的人的作者马克里维先生是相当温暖的内心的男子，他写第一本书就是为了他的女儿，他也给很多的歌手写过歌，当过编剧。我觉得一个内心细腻的人一定会对影子这个关键词有一些深刻的一些感触。我呢是个非常细腻的家伙，我一直说我很感性，虽然过了35岁之后，我必须逼得自己理性看待问题，不那么感性和简单，但是在比如说我很冷静很静的一个空间里，我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刻意放大它感性的部分。真的，我想你也跟我一样吧。谢谢关注我的朋友，也谢谢你说说你跟影子的故事。我今天在来电台的路上呢，我就看到，因为北京八月下旬的天气是非常漂亮的，风呢会把这个城市变得特别的干净，空气通透度特别好，云淡风轻，然后你会看到夕阳的样子，看任何的事物都显得比之前那个光亮度透明度高了很多。你有没有发现和注意到北京的天气变得越来越好了？天气好，人的心情就好。我在开车经过一个红灯等红灯的时候，我看到了夕阳，看到了夕阳下的人们，有老人，有孩子，有情侣，有骑着单车的学生。我就想到，忽然我在2003年8月6号来到北京，北京也有这样的天气。我就想把这首歌送给你，我马上给你播，你稍等一下。这首歌呢也叫《影子》，是一个40岁才出名的我国台湾的吉他手迪克牛仔唱的歌。这首歌里的歌词我特喜欢，就反正是不是那么开心就对了，总有一些灰色的遗憾的让我怀念的部分在里面。有请迪克牛仔，影子。我喜欢这个吉他前奏弹出来的时候，会让我的回忆像长镜头一样一幕一幕的放出来。影子，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深爱的人就叫影子，他跟我说过他们的故事，好在他现在释怀了，用了2年的时间。影子，你还好吧？ 朋友都散了，剩我一个，屋里还回荡着刚才唱的歌，不管多少人轮流陪我，

谢谢坐看风轻云淡关注的十点大陆机。今天的直播间很棒哦，因为已经有30万人在线。I'm not sure， 我不确定这30万人有多少真的粉丝，真的喜欢十点大陆机的朋友。但是我看到30万人的时候，我心里还是非常的激动。If， 我只说如果真的 每晚都有30万人在看我，我会骄傲，我很自豪，很开心，就像开一个演唱会一样，有30万人在听我讲话。哇哦！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偷影子的人这个作品，如果你喜欢十点大陆机，真的希望正在线看我直播的朋友把它分享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喜欢文字、喜欢音乐、喜欢夜晚，物以类聚的朋友一起在这里。谢谢大家。我最近是出去旅行了一趟，那个旅行只是出差的感受哈，跟一群媒体的朋友去了解了贝加尔湖。我已经回来快一个月的时间，我依然想念在路上的那些影光，那些光和影只有在你不熟悉的地方，你想要去探究的地方，才会给你很巨大的感受。比如这个图片，就是我们在从伊尔库斯克去奥里洪岛的路上，加油站的一个老式的车子，应该是拉达吧。这是我们同城的一个摄影师，90后的摄影师拍摄的。我觉得这个构图就我非常的喜欢，他调过色，也做过了 Max 和对比之后，你会发现人在影子在光面前写得很真实。比如说你拍摄的这张照片，你这个动机和你想表达的每一句话都在照片里可以看得出来。而且照片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力量，就是每一个人在看待这张照片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对这个照片的理解和认识。这就是光影带给我们的力量。时间来到了22:27:11，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乐队，特别喜欢的一个超级厉害的音乐人，他真的是贝斯、吉他、性感的嗓音，全世界前五、排前五的人，他是谁呢？这歌你一定特别熟悉，有请 Sting。Sorry， 不是 Sting， 我放错歌曲，稍等啊。第七首是朴树的歌曲，第八首才是 Sting。倒带，如果人生可以，有请 Sting。这首歌非常的熟悉，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我们也借这个晚上了，借助今天晚上跟影子讲话的这个瞬间，来听听 Sting 的表现。每一句旋律、歌词都是佳作。 And those he plays never suspect. He doesn't play for the money he wins. He doesn't play for respect. He deals the cards to find the answer. The 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Law of a probable outcome. The numbers lead a dance.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need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我们的青年广播的直播间在白天都是灯火通明的，各种的颜色的光，有亮光、暖光、白光、彩光，到了晚上只有这种暖暖的光。谢谢所有工作人员用心的安排。而且我要告诉各位，最近呢，也就是在从今天、明天、后天到周六吧，应该大家都可以去老国展，北京青年广播会在现场推介北京青年广播作为全中国第一档可视化电台电视台的这样一个全中国的推荐。我周五会在现场，哎，如果你有时间来看我们一起聊天好吧。周五老国展，我早上9:30就在那儿了，一直到下午才走，期待跟你们相聚啊。刚刚的那首歌来自 Sting， Shape of My Heart， 你该怎么翻译这首歌你自己心里该没有明白。其实每一个人看到一段英文呢，或者英文的歌曲，都有很艺术的翻译的手法，这就是每一个人情商智商的一个综合的表达。我在录制这个节目，就是十点大陆机1月1号播出之前，我在忙碌，比如说我录这些视频，我拍摄视频，找这个节目的样带给所有人去看。我真的第一下就想到了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也是很多广播人的折射。不管是你可以看到广播人在推开广播、推开话筒那一瞬间说话时的样子，还有就是作为一个广播人，深夜直播人，像我一样，像我们的前辈伍洲同先生一样，我们真的不能确定每天晚上我们在这样一个直播间里有多少人在看着我，在听我说话。但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只是我不知道。我们的生活过得好吗？是那么光鲜亮丽吗？还是一塌糊涂？就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电影里沉默说的，也许只有我的生活在过得一塌糊涂。工作是工作，如果你带着一份享受的心情、做好的心情来到工作节目当中，我想听的人、看的人一定也会感受得到。影子是最不会说谎的，你的另外一半。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把这首歌以 MTV 的形式再次呈现给各位。我觉得李荣浩先生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部电影当中创作的《不说》这首歌，也是很近年来很漂亮的一首作品。因为剧情，因为剧中的主人公之间的角色定位，有朋友的，有爱情的，有搭档的，这不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的展示吗？ So 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李荣浩，不说。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周准，晚上好。 为了什么男人的冰箱总放着甜点？为了什么信仰都没有为婚礼存钱？怕你突然出现。为了什么有过去的人会相信明天？为了什么该哭的场面还亮出笑脸？还当分手始终断裂。我只是不想不痛不难过，我就是不美不好都不说。人说心有刀割，最

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一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讲述了广播人的生活，讲述了一个城市当中所有的喜怒哀乐的组成部分，警察的角色，朋友的角色，情人的角色，我们身边每天都发生精彩的故事，只是我们有时候会变得麻木躲闪。有些人害怕面对事实，有些人害怕面对那个影子，特别是真实的影子。我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我只是你生活里的一个影子，而你却在我的生命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你偷走了我的影子，不论你在哪里，我都会一直想着你。这些深情的又充满生活基调色彩的话语被写在书里，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被你读出来，被你看到，就有神奇的化学反应。还有就是永远不要把人拿来比较，每一个人都与众不同，重要的是找到最合适自己的差异性。我特别开心，我们的听众 Sony Jojo 他的品牌新闻发布会，新品发布会将在一个非常出众的五星酒店举行。哇、wow, 这真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我记得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Jojo 就说要建自己的服装品牌，你好像实现了耶，特别的为你开心，鼓掌。哇、wow, 梦想照进现实， Nice Good job， 好棒好棒耶、yeah！就像我举办发布会一样的开心。我希望所有在十点大陆机看过的听过的朋友生活越来越顺利是最重要的，我不敢说越来越好啊，越来越顺利，因为你想通了，气儿顺了，找到正确的方式和方法了，你一定会 to be a better man。 所以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任何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全心全意倾尽全力朝着你的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勇往直前，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 你在躲避什么？哦哦哦哦，你在挽留什么？你想取悦谁呢？哦哦哦，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好像将你删掉，所以你眼目危险。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让我再次亮出红红。

还是因为爱情跟影子一样怕光，又或者恰恰相反，没有了光，爱情的影子就被逝去，最终黯然离去。人一旦开始撒了一个谎，就再也不知道如何停止了。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人性里都拥有的善恶美丑彩色的灰色的部分。其实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里，有朋友就跟我说，准子，我就是跟往事说不了再见，我一看到那个熟悉的影子，我一看到他留下的东西，我就会想起他。我想今天晚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那最后一首歌就送给你们，送给拥有那些跟过往情节情绪那些特定的人物事件脱不开干系的朋友。我希望你把这里当家，有什么就跟我讲，你信任我的话哦。最后一首歌送给这些朋友，跟影子说话的时候，我们姿态可以是平静的、抬头的、俯视的，林志炫，往事皆过。不要忘记接下来伍洲彤先生的《好想和你说》。我是周准，在北京对你说一声晚安。 Love is love， 拜拜。 我以为遗忘就可以让人摆脱伤痛，最后是梦想被赶走。那阵风吹过，吹痛我耳朵。他说他只是路过，找不到让我心跳忘了节奏的凶手。我亲口答应让他走，抬起头看那荒芜的天空，青春是否燃烧过，眼泪是否流过，别问我。我说往事皆过，他并不够爱我，我根本别无选择。我只是 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